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十八章，多比的报偿，第五十五集。 首先，哈利，我要谢谢你。 邓布利多说，眼睛里又闪烁着光芒。 你在下面的密室里，一定对我表现出了绝对的忠诚。只有这种忠诚，才能把福克斯召唤到你的身边。 凤凰已经扑棱棱地飞到了邓布利多的膝头，他轻轻地抚摸着它。哈利在邓布利多的注视下，不自然地笑了笑。 这么说，你遇见了汤姆·里德尔。 邓布利多若有所思地说。 我可以想象，他最感兴趣的就是你。 突然，一件一直困扰着哈利的事从他嘴里脱口而出。 邓布利多教授，里德尔说我很像他，有一些奇特的相似之处。他说 他是这么说的。 邓布利多问，银色浓眉下的眼睛沉思地望着哈利。 你是怎么想的呢，哈利？ 我才不像他呢。 哈利说，他本来不想用这么大的声音说话的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在格兰芬多，我是…… 可是他沉默了，一丝疑虑又在他脑海里重新冒了出来。 教授， 过了片刻，他又说道， 芬月帽对我说，我在斯莱特林会很优秀。有一段时间，大家都以为我是斯莱特林的继承人，因为我会舍老枪。 哈利，你会舍老枪？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。 是因为伏地魔会舍老枪。他是萨拉查·斯莱特林的最后一个继承人。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，他在给你留下伤疤的那天晚上，把他自己的一些法力也转移到了你的身上。他不是有意这么做的，我可以肯定。 伏地魔把他自己的一部分转移到了我的身上？ 哈利惊讶得目瞪口呆。 显然是这样的。 这么说，我应该在斯莱特林的。 哈利绝望地盯着邓布利多的脸说道， 芬月帽可能在我身上看到了斯莱特林的一些本领，他就 把你放在了格兰芬多。 邓布利多不紧不慢地说， 听我说，哈利，你碰巧具有萨拉查斯莱特林在精心挑选学生时特别看重的许多素质，他自己的一些罕见天赋，舍老枪、足智多谋、意志坚强，还有某种对法律条规的藐视。 他说，银白色的胡须又在微微颤抖。 可是，芬月帽把你放在了格兰芬多，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？好好想想。 他之所以把我放在格兰芬多， 哈利用一种心灰意冷的口气说， 是因为我提出不去斯莱特林。 正是这样。 邓布利多说，脸上又露出了笑容。 这就使你和汤姆·里德尔大不一样了。哈利，表现我们真正自我的是我们的选择，选择比我们的能力重要的多。 哈利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，完全呆住了。 哈利，如果你还需要证据确信自己真的属于格兰芬多，我建议你再仔细看看这个。 邓布利多探身从麦格教授的书桌上拿起那把血迹斑斑的银剑， 递给了哈利。哈利茫然地把它翻过来，红宝石在火光的映照下闪亮夺目。接着他看见了，就在靠近剑柄的地方刻着一个名字，哥德里克·格兰芬多。 只有真正的格兰芬多人才能把他从帽子里抽出来，哈利。 邓布利多简单地说。一时间两人谁也没有说话。然后邓布利多拉开麦格教授书桌的一只抽屉，拿出一支羽毛笔和一瓶墨水。 哈利，你现在需要的是吃点东西，好好睡一觉。我建议你下去参加宴会。我呢，在这里给阿兹卡班写一封信。应该让我们的猎场看守回来了。我还要起草一份招聘广告，登在预言家日报上。 他若有所思地说。 我们又需要一位新的老师来教黑魔法防御术课了。哦，天哪，这门课的老师消耗得真快，是不是？ 哈利站起身向门口走去，他刚握住门把手，门突然被猛力撞开，砰地弹在后面的墙上又弹回来。卢修斯·马尔福站在那里，神情怒不可遏，那战战兢兢被他夹在他胳膊底下的正是多比，身上到处都缠着绷带。 晚上好，卢修斯。 邓布利多和颜悦色地说。马尔福一头冲进房间，差点把哈利撞了个跟头。多比惊慌失措地跟在后面，弯腰屈背，盯着主人长袍背后的接缝，脸上挂着绝望无助的恐惧。 好啊。 卢修斯·马尔福冷冰冰的眼睛盯住邓布利多，说道。 你回来了，董事会暂停了你的职务，可是你仍然自作主张地回到了霍格沃茨。哦，是这样的，卢修斯。 邓布利多平静地微笑着说道。 今天另外的11位董事都和我取得了联系。说句实话，当时猫头鹰接二连三地飞来，就好像下了一场冰雹。他们听说亚瑟·维斯莱的女儿被害死了，都希望我立刻赶到这里。他们似乎认为弄了半天还是我最适合担任这份工作。他们还告诉了我一些奇怪的故事。他们有些人似乎认为你曾经威胁说，如果他们不同意暂停我的职务，你就要诅咒他们的家人。 马尔福先生的脸比平时更加苍白了，但眼睛里仍然喷着怒火。 那么你有没有阻止那些攻击事件呢？ 他讥讽地问。 你有没有抓住凶手呢？ 我们抓住了。 邓布利多微笑着回答他。 哦？ 马尔福先生厉声地问。 是谁？ 还是上次的那个人，罗修斯。 邓布利多说。 不过伏地魔这次是通过另一个人活动的，凭借他的日记。 他举起那个中间贯穿着一个大洞的小黑本子，密切地注视着马尔福先生的反应，而哈利却望着多比。那个家养小精灵的行为非常古怪，两只大眼睛一边富有深意地盯着哈利，一边不停地指指那本日记，又指指马尔福先生，然后狠狠地用拳头敲打自己的脑袋。 原来是这样。 马尔福先生慢慢地对邓布利多说。 一个巧妙的计划。 邓布利多语调平和地说，仍然逼视着马尔福先生的眼睛。 如果这位哈利…… 马尔福先生用严厉的目光飞快地瞪了哈利一下。 和他的朋友罗恩没有发现这本日记。哎呀，金尼维斯莱可能就要背黑锅了。谁也没有办法证明他不是按自己的意志行动的。 马尔福一言不发，脸上突然像是罩了一层假面具。 想象一下吧。 邓布利多继续说， 那样会出现什么情况？韦斯莱一家是最有名望的纯血统巫师家族之一。想象一下吧，如果人们发现亚瑟·韦斯莱的亲生女儿在攻击和谋害麻瓜出身的人，这对韦斯莱和他的麻瓜保护法会产生什么影响？幸好这本日记被发现了，里德尔的记忆也从上面被抹去了，不然的话，谁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呢？ 马尔福先生强迫自己开口说话了。 真是万幸。 他很不自然地说。缩在他身后的多比仍然很古怪地先指指那本日记，又指指卢修斯·马尔福，随即拼命地捶打自己的脑袋。哈利突然明白了，他朝多比点了点头，于是多比退缩到墙角，又狠狠地揪着自己的耳朵作为惩罚。 你不想知道金妮是怎么得到这本日记的吗，马尔福先生？ 哈利问。卢修斯·马尔福朝他转过身来。 我凭什么知道那个愚蠢的小姑娘是怎么得到她的？ 他说。 因为是你给她的。 哈利说。 在利恒书店，你捡起她的旧变形课本，偷偷地把日记本塞在里面，是不是？ 他看见马尔福苍白的双手攥成了拳头，随即又松开了。 有证据吗？ 他嘶哑着声音说。 哦，呵呵，谁也没有办法提供证据了。 邓布利多笑眯眯地看着哈利说道。 现在里德尔已经从本子里消失了。另外卢修斯，我要给你一句忠告。不要再散发伏地魔学生时代的旧东西了。如果又有这些东西落到无辜者手里，至少亚瑟·维斯莱肯定能查明他们是从你那儿流出来的。 卢修斯·马尔福又呆立了片刻，哈利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的右手抽动了一下，似乎想去掏他的魔杖，然而他克制住了自己，转身对他的家养小精灵说， 我们走吧，多比。